吃好吃的，展露各种颜色。夜晚吃好吃的，隐藏各种秘密。亲吻吃好吃的，绽放甜蜜。拇指吃好吃的，舞动爱情。感官指尖，吸油指尖，上火的韵味带你体会。